那是怎样一种无法承受的孤寂。爸爸莫分离，哦，莫分离，为何你如此匆匆的离去。在天堂里你能看到吗？我为你默默流下的泪滴。爸爸我分离，我爱你，为什么生命如此艰辛。在天堂里你能听到吗？我呼唤你的声音。 去，怎能全力把结